乔家掐熄手上的烟，跟着李岩上了车。中间李岩又打了两通电话，但是通话时间都很短，大概是不想被乔家听出什么端倪。答话的方式也基本上是三个字之内解决，除了好，就没了。从语气推断，跟他说话的人肯定不是暴风，不然依照李岩平时对暴风的态度，怎么也得用明白之类的词来代替。不动声色地揣摩着手中的火机，乔家暗暗在心里念叨，郭林这次可千万别再掉链子。其实郭林那边从发现暴风他们的车队拆了之后就意识到不对了，不过郭林本来也设计了好几套应急方案，无论暴风那边怎么变化，他们只要一边派人盯紧一边，确保驼子里这边不出状况，就能不变应万变。只是乔家换车这件事儿，郭林没办法第一时间知道，直到他的信号接收器显示乔家的位置，他才又专门安排一辆车去跟乔家。幸亏之前他特地教了乔家那个火机到底该怎么用。耿伟在旁边看着他，一直盯着手机。 怎么了？又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郭林没告诉任何人乔家有信号器这件事，只要有可能涉及到乔家的安全，郭林都处理得很谨慎。耿伟当然不会信这句没事，不过现在也没空去追问郭林了。他们的监控车负责盯着驼子里，眼看着这车已经兜了好几圈了，还是没有个方向。 哎，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用打草惊蛇的办法阻挠驼子里和黑豹赴约的时间。暴风这个人非常多疑，一旦事情与预先安排好的不一定，就很容易动摇他的行程。只要他们把旁敲侧击用好，暴风他们的最初计划他们无从得知，但是让这伙人沿着他们拟定好的那条路线发展倒不是不可能。而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暴风最后选择他们事先已经部署好的地点进行见面。看着郭林一直很冷静的状态，耿伟在心里强自把那份担心按下去。要知道安排这次行动，无论是郭林还是队里都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暴风毕竟不是个一般人，弄个不好很可能会出现伤亡，到时候真的是大家吃不了兜着走了。耿伟心里这些顾虑，郭林比他还要清楚，只是他目前坐镇大局，没有过度担心的资格。冷静是他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到的。监控屏幕上指示的车标，一辆是跟着暴风的车，一辆是跟着驼子里的。从路线上看，他们两边都在绕圈，感觉上是互不相干，但仔细研究一下又时不时的有所重叠。就在郭林这边静待时机的时候，乔家在车上真的是度日如年。李岩打完了最后一通电话，竟然索性靠在边上睡了。车在熟悉的道路中间兜来转去，眼看时间不断过去，他在着急之外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所谓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种压抑的等待才是最要命的东西。心里的烦躁加上不安的恐慌，乔家越来越想抽烟。他转头看了一眼状似已经睡着了的李岩，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按下了车窗，然后他的耳边就听到了枪被打开保险的声音。乔家回过头，李岩端着枪一直顶在他的头上，面无表情。 岩哥，我就是烟瘾上来了，抽根烟。 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半天脏话，乔家开始认真考虑，这次能平安过关他就去找个庙转运。几天之内他已经被人用枪顶了两次了，这么下去他心脏再强健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好在李岩只是瞪了他半天，最终还是把枪收了回去。 忍着。 明白。 乔家动作很麻利地把车窗又关好，没等他再开口，李岩手上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似乎就说了一句话。李岩挂线之后给司机说了个乔家听都没听过的地方，车就开始掉头疾驰而去。地名乔家没听过，到了地方发觉他也不认识。李岩把他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娱乐城，发旧的墙壁散发着一股异味，廉价的 KTV 招牌甚至摇摇欲坠。乔家四周看了一圈，发觉这地方前后都不挨，选在这种地方开娱乐城的人思维还真是与众不同。暴风不可能选择这种地方跟黑豹他们见面的吧。 乔家不知道李岩要干嘛，但是整个地方也只有他们一辆车，其他人包括大雷都没有跟过来。他皱起眉。 严哥，我们到这儿来等鲍先生。 李岩不耐烦地瞪他一眼。 别那么多话，里面等着。 等？等谁？ 没什么选择余地地走进娱乐城，乔家戒备地在大堂随便选了个地方靠着，这里头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想碰。事态这么发展，他们今天的计划十有八九是泡汤了。暴风的警觉性比预计的还要重，不过实话说，乔家并不觉得太意外。郭林拟定的方案听起来就觉得太过理想化，这中间的变数太多了。至于为什么他明知道成功的几率不大还愿意配合，这个问题乔家选择不去琢磨。他现在最想干的就是回家去好好睡一觉，给乔简买点吃的喝的，兄弟俩能踏踏实实吃顿饭。这时候的乔家还不知道郭林那边已经快要乱套了。监控屏上显示驼子李和暴风会合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是等到了。但是这份轻松甚至没能维持住十分钟，马上负责跟踪其他车的警员报告回来说，所有车都停在了路边，征求郭林下一步的行动指示，要不要上前查看。然后连驼子李和暴风的车都停了下来。意识到情况不对，郭林让其中一组以不惊动对方的方式去试探一下，得到的结果是车上除了一名司机没有任何人，五辆车全是如此，甚至连驼子李都不知所踪了。耿伟把监听器直接砸在桌上。 妈的，我们被这帮孙子耍了。 消息或许从一开始就走漏了，折腾了大半天，他们不过是跟着好几辆空车逛了一遍市区。郭林在烦躁之余还觉得这事儿蹊跷的诡异，想了想，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果然乔家那边竟然还在走，而且从距离上看似乎是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脑中一闪而过驼子里可能卖了他们这个想法，郭林让盯着车的几个组保持原地待命，行动的指挥权他暂时交给了耿伟。耿伟看他这脸色也知道事情不对劲 儿。哎，你哪去啊？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边你先帮我盯着，有事通知我。 操，你疯了？也不怕回去你们头弄死你啊？ 回头再说。 郭林半秒钟都不想耽搁，如果真的是驼子里出卖了他们，那乔家的下场绝对好不了。偏偏耿伟拉着车门不让他开车。 不交代清楚你哪儿都别想去，这么多人看着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沈军没骂错，郭林现在是连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了，但是郭林的耐性已经用完了。 耿伟，你别找，我跟你急，让开。 你今天跟我急我也不让。 耿伟觉得这人八成是要疯，刚想让其他人把郭林扣下，突然反应过来，能让郭林这么火急火燎的人无非就那么一个。他愣了一下，压低声音， 是不是乔家出事了？ 结果郭林只是瞪着他也不吭声。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耿伟松开了手，在郭林发动车子的同时，他趴在车窗边上甩出来一句话： 郭林，你迟早要死在那小子身上。 顺着手机上的坐标位置一路往郊区开，郭林在路上对沈军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已经让各个小组待命，暂时取消行动，耿伟留在现场指挥，我现在在追另外一条线索，稍后再跟你详细解释。 另外一条线索？什么叫另外一条线索？郭林，你小子是不是又擅自行动了？ 这次郭林知道自己解释不清楚了，干脆挂了电话。回去的事情回去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确认乔家到底有没有事儿。电话打了好几通，一直是关机，信号从三分钟之前就开始不再移动了。郭林的油门几乎踩到了底，一路连着闯红灯，连警报都顾不上开。